系啊，咁所以其实呢件事就，唉，都系一句啦，申请 BN 都算啦。其实就无论你几， 我唯一嘅教训就系呢样嘢咯。 系、哎、啊，真系。 即系我虽然我都唔系好中意英国人，吓、啊啊，即系我都唔系好中意英国人嘅殖民主义。即系我喺呢个出身噶嘛， 嗯、 即系喺个运动里面出身嘅。但系我觉得英国人喺呢啲嘅问题上边咧，去保卫自己嘅国民嘅能力， 嗯， 同埋佢嘅决心咧。是好过老共好多。 咁你咪睇下邓龙威事件啫嘛。邓龙威啊，其实即係英国外即係英国领事都比较肯帮手啊。 因为佢揸 BNO 入嘛。 係啊。咁但係最后咩就係法国嘛，即係中国领事官係即係连探望都唔搞嘛，即係声都唔声问都唔问嘛。你係咪小气人哋揸 BNO 啊？如果系咁嘅话，你真系好冇。 诶，邓龙威去嗰个时候、嗯，大部分人都系仲系 hold 紧个 BNO 嘅年代啦。 嗯、 所以我而家喺度顺手讲啊，喺入境处啊，你唔使俾翻个特区护照，我唔捻要你啊，你咪嘥气啊！我钱我俾咗啦，期又过咗啦，唔见就唔见咗啦，你仲未俾一本新嘅我？屌你真系 ，OK， 你嘥气我唔要啊！唉，我俾你，你退翻钱俾我算啦，唉，大佬，我实追你钱啊！话俾你听，你唔俾再唔俾我，大佬，话俾你听， 点解唔俾你啊？ 真系要俾你啦， 佢点解唔俾你啊？ 我因为我掉鬼咗咧，即系最 latest 嗰本啊，就 keep 错咗再之前嗰本特区护照啊！咁我咁合理嘅，我冇系呢样嘢错，佢唔俾我换翻本新嘅，因为惊我好似慢慢走咁揸住几本周围飞啊嘛，大哥， 咁冇问题噶，慢慢走得咯。 咁啊，但系。我十月都 expire 咗啦，而家十月都嚟啦，钱我又俾咗啦，咁你仲唔俾一本特区护照我大哥？ 佢话要调查， 我系贪方便啫，因为我有一次试过咧去越南啊，我就如果我去咧就拎唔到佢做签证啊嘛，诶、欸、好彩我有两本咁啊，攞本特区护照去攞越南签证，跟住我就揸 BNO 嚟香港嘛， 哦、 我就贪佢咁咋。我唯一个傻就喺呢一套啫，即系你话你，因为你越南嗰啲好烦，咁啊唔系喺网上搞噶嘛，系要拎佢唔知几日嗰嘢噶嘛，来来回回四五日噶嘛，咁我点飞咗嗰四五日啱咁巧？我就贪你呢样咋，屌你真系，我要你本特区护照又核突个封面，屌大佬，我见到嗰几粒星我已经真系唔开胃啊，大佬。嗱，呢个我个人感受啫，唔系。 剩翻少少时间，我哋都尴尬喎。不如我哋开多次讲呢个林郑同埋呢个郑若骅咯。 唔紧要啦，不如一次过讲埋啦。 一次讲埋。哦，咁好，咁我哋去片先。 好。 阿明批评郑若骅回应似强国 style， 法律界话 DOJ 新政策影响深远。 我希望大家唔好再将法律问题政治化。 司长放完个假翻嚟，以为会招呼下我哋班蚁民啦。 点解要寻求多个法律意见呢？ 真系谂下好啦。 任何一件事咧，律政司嘅工作咧，都系不偏不倚、无畏无惧，一视同仁。 答完就等于冇答过，咪去律政中心等你咯，问到你答为止咯。 司长有冇谂过落台啊？ 但记者嗌到声嘶力竭都好，佢出出入入几多次都好，都系唔理记者噶，咁咪继续俾人闹咯。 当然解释几多咧，就真系因案件而异嘅。咁你唔可能咧，就系有一个好公式化嘅处理嘅做法。咁但系点都好咧。是一种天渊之变，这个是似一些国内那套的做法。 一名外聘独立法律意见可以免除律政司袒护权贵做法偏颇的指控。吴宗联都想郑若骅澄清 DOJ 外聘法律意见的做法有没有改变过，说若果真的跟新政策的话，香港会很大镬，影响深远，说公众对 DOJ 的检控政策制度会有信心危机。民主党话佢哋已经准备紧提 JR， 佢改咗手则，有冇公开嚟立法会讲过？有冇同传媒同公众事先讲过噶？定系佢改呢个手则就系因为梁振英案，佢先至去改噶？咁系咪帮梁振英度身订造，去帮佢开脱啊？ 若果郑嘅话唔去呢个会，或者回避问题，就会提出对佢嘅不信任动议。 咁好啦，即系事情嘅发展咧，就系最啱啱咧今日啦吓，就阿林郑咧就 落机回应，